说再也不孤单，我愿浪漫到永远，习惯有你在身边，未来故事情节一起领先，来主演最强男女演员，你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，暖着彼此笑脸，拥抱相约相守到肩 Morris and Megan Trainor, More Than Friends. 邓紫棋倒数， 一点一滴每天珍惜，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，试着一直倒数着 真的。

觉丢了我。 照片，熟悉的那一